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中央常任委员会7月4号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元帅呈现了书信。新闻指出，主体朝鲜在朝鲜劳动党新的并举路线指引下，以不可想象的快速加强和发展下去。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试射大获成功，彰显了主体朝鲜不可战胜的国力和无比强大的自立国防工业的威力，是为长期渴望强大的国防力量的我国历史谱写光辉篇章的特大事件。敬爱的金正恩元帅全面贯彻金日成大元帅和金正日大元帅的遗训，以天才般的睿智和诸位的领导，把主体朝鲜转变成享有尊严的核强国和火箭强国，并领导仅一次进行完成国家核武力的最后关键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试射大获成功，仅向他致以至高无上的光荣和由衷的感谢。的确，我们的敬爱的金正恩元帅是祖国和民族命运的守护者，是向世界彰显白头山政治大国和军事强国的尊严，任意操纵世界政治的伟人中之大伟人。总联干部和旅日同胞要满怀作为主体朝鲜的海外公民的无限光荣，竭诚拥护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元帅，坚决捍卫祖国母亲。为了主体革命的最后胜利和旅日朝鲜人运动的新的全盛期，谨祝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元帅安康。